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人民廣場打機咩啊？第一樣嘢問阿滿叔先啦，你用咩手機㗎你？ 我用iPhone。 你用 iPhone 啊？ 二手 iPhone 係啊，我係用三星嘅。咁、但係咧，以前咧我就用過嚇、中國製嘅手機啊，我用小米，不過未用過華為係嘛嚇。你身邊有冇朋友用華為㗎？ 我另外啲 Facebook 朋友，唔係嗰啲有個小組嘅人咧，就用華為嘅，咁每日收好多嘢，佢訂啲嘢嚟，因為佢每日都收好多。我懷疑啊，華為嗰啲手機用戶咧，佢係台灣喺台灣住，咁啊收好多啲乜嘢，咁啊即係自動入去咯，咁啊畫嗰啲大陸片就自動入去， 自動俾你嘅， 自動俾你嘅，所以佢每日佢供應咗大量嘅 資訊， 嗰啲資訊咧係佢即係佢哋想你知嘅資訊， 即係 fit 俾你嘅。我哋客觀嚟講啦。咁其實咧就 Google 啊、Facebook 啊啲都 fit 俾你嘅嚇，不過你自己知唔知咁解？ 咁我有一樣嘢我明白嘅咧，就我就明啦。就佢 fit 俾你啲嘢咧，就係嗰啲嘢咧，就係佢哋要你睇嘅嘢。嗰啲睇嘅嘢咧，你傳嗰啲嘢嘅人咧，就係嗰啲人。 係啊，因為呢個係大數據嚟㗎嘛。 大數據嚟㗎嘛。所以點解就有啲真係呢個有害咧？就咁解。因為佢哋真係俾啲嘢你啊，真係佢係意識形態咁樣控制你 嘅 真 的。唔係嗱，佢有個咧就幾得意嘅。加拿大嗰邊啲英文嘅報章佢話咧，佢即使啲華裔嗰啲人咧嚇、由中國去移民去嗰啲人咧，喺加拿大咧，咁理論上佢已經冇咗個即係新聞風俗，但係佢哋仍然中意睇嗰啲喺中國傳嚟傳去嗰啲資訊喎、 就係、是、 佢唔會話 佢就係控制咗啦嘛， 唔係因為話啊，我去咗一個言論自由地方，我就搏命睇嗰啲嗱，我自己譬如喺城大，我都親身見呢樣嘢嘅，譬如城大咧有好多關於六四嗰啲書或者中國嗰啲即係比較批判。基本上冇中國學生睇，亦都即係可以講，亦都冇乜人睇添啦，甚至 係嘛？洗曬腦嚟。 係啊，咁個原因係咩？就係呢個言論自由咧，即係對於喺即係譬如我哋呢度喺長期喺呢啲西方國家影響嘅即係分途下邊咧，我哋覺得好重要。但係我諗其實世界其他地方不一定係咁諗法，即係不一定覺得呢樣嘢好重要。 就係佢控制到你嗰個地步，去到呢、這個。系用大數據用到好，用到即系已經用到好叻嘅，即系你睇一個人系咪鬼咧，好簡單嘅嘢。就佢睇一，又睇佢啲反應啊，嗰啲 Facebook 或者嗰啲 WhatsApp 啊反應啊。佢反應得快嗰樣嘢咧，你就有問題。你睇到嘅 check 到嘅。即系呢個係有人教嘅，有人踢爆佢就咁樣，就睇個反應時間。對一件事，佢反應對某一件事，對幾件事咁樣，佢反應嗰件事快咧，就係表示嗰個人咧就係為呢件事做嘢嘅人。 明白。啊，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呢個阿孟晚舟俾人一周咗咁樣，你即係出一出嚟同佢辯護咁樣，咁樣就係。 係啦，就係、是、有幾好多段噶，我哋孟晚舟嘅新聞噶，點解你挑嗰段嚟做 feedback 咧？share 咧，就有問題。即係睇到睇得到嘅，即係呢個咧就 網上已經講了踢爆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這件事都給了大家一個很大的訊息啦，就是現在是中國和、這個就是、西方國家關係不是那麼好，就不是純粹一個貿易上的問題的，而法國就是喂你是不是透過這些這樣的電訊啊，或者係呢啲咁嘅電子嘅生意咧，去滲透人哋國家啦嚇。咁、就係咧，我哋覺得咧，即係孟晚舟呢件事咧，其實喺10月1日嗰日咧就發生咗另外一件事嘅。就反而咧，因為孟晚舟呢件事咧，就令到嗰件事咧就冇乜人去講。 冇人講，呢、這個真係大問題，呢、這個真係大問題，呢、這個真係大問題，轉移視線呢樣嘢大問題。就嗱，我再講一件分叉一樣嘢出嚟先。我早排收過啲電話騙案嘅電話，咁我特登去聽佢講嘢喎，因為我聽下佢點樣騙我喎。咁啊，結果點樣咧？佢對方放棄咗， 梗係放棄啦。 佢點解我放棄啊？好簡單，我樣樣拖延佢，我每一個步驟都拖延佢，拖延佢，即係好愚蠢嘅反應咁樣拖延佢。終於佢放棄，就好簡單。一個向你埋手的人咧，佢見到你個人咁蠢啊，不如佢都費事揾你啦。 明知你冇錢啊嘛， 明一來明知冇錢，二嚟又咁蠢，同埋咧，其實好簡單，佢落手咧，因為揀個容易落手嘅人埋手噶嘛。我睇到好多 YouTube 上面好多啲片就教人點樣，即係講人點樣偷嘢啊、搶嘢啊、即係呃人啊咁樣之類。其實講來講去一樣嘢就係佢預先有啲步驟，一個 step 一個 step 一個 step 咁樣嘅， 嗱， 好安排步驟。咁你拖延佢或者你配合唔到佢，佢乾脆放棄啊！佢呃第二個算數啊！ 佢唔係嗰個所謂嗰個機會成本嚟噶嘛？ 真係呢個真嘅，即係香港政府有條片講得好啱嘅，即係教人哋對騙案。佢話咧，嗰啲人哋賣手咧，都揀個容易啲賣嘅，咁做嘅。撞咗一個愚蠢嘅人咧，佢唔買，乾脆放棄咗你。 咁佢知你扮蠢啫，佢又唔係講你蠢，佢知你扮蠢啫，你又唔好講得咁咩。 我樣樣拖延佢，佢咪乾脆放棄咯， 係 嘛？ 係係係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嘅咧，就係12月1日咧，就有位科學家，中國科學家， 史丹福大學鍾真教授啊。 係啊，咁、那個即係相當之年輕嘅，即係50幾歲啫。 50幾歲。 咁就話咧，就係抑鬱症就跳甩。 嗱，呢個咧就係點解話佢有問題咧？就係佢第一個反應話佢自殺先咯，跟住話抑鬱症啊嘛。然後而家家人話冇抑鬱症啊嘛。即係呢啲嘢咧，第一個反應嘅人咧就係嗰啲人嚟噶啦。係嘛？你事態都完全都唔係好明瞭，就話嗰人係自殺，又抑鬱症自殺，咁你真係搞嘢，完全冇人理，冇報道呢樣嘢，你就即刻反應噶啦。係 啊， 咁即係表示你心有屎啦，你講咗出嚟， 此地無銀三百兩 啦，兩啦，係啦。 咁但係佢呢個人咧，本身咧就即係理論上咧，就應該係一個諾貝爾級數嘅物理學家。 係啊，物理學家嚟嘅。 咁但係咧就以離奇，而家死亡。 死亡啊！但系冇新聞喎，最好笑就係冇新聞喎，竟然 咁好似人哋即係每一個人都放棄咗去追查嗰、那個，即係、 就是、最好笑嘅地方一樣，仲有一樣好笑嘅就係、是、YouTube 上而家有幾廿條片都出嚟喎，無端白寫日之間、一夜之間點幾廿條片出嚟喎， 講咩啊？ 個個都綁啊張守勝嘅演講嘅 video 咯，我啊聽咗幾段咯，我又學咗好多嘢咯，我咧張守勝原來有條幾條片咧，其中一條片好得意嘅。有一條片咧，就喺台灣大學裏邊，同中學生講，有一堂講量子力學，向中學生，我都唔覺得奇怪真係點解？佢用最普及嘅語言、最淺白嘅嘢講俾大家聽，佢做嘅工作，佢研究嘅嘢，咁樣就佢發明到而家咁5G嗰樣嘢，其實嗰種技術咧。怎樣發明出來講出來這件事我聽了之後我就覺得要分享一下這個就是讀一個科學家你估不到的科學家他為什麼這麼厲害的人科學家這麼厲害就是讀很多文化書歷史書哲學書他原來呢他家裡不是科學家的背景的家裡 佢文革時候咧，佢可以唯一睇嘅書咧，就係睇屋企 留得落 留得落嚟嘅書，就留得落嚟書，就係啲文史哲嘅書。佢好細個睇鬼曬啲書，啊，即係佢有呢咗呢個背景之後咧，佢先係學科學嘅。呢樣嘢好重要嘅。嗱，文革就佢停曬，全部停曬。到佢自己自修，自己睇好多書，然後到開翻就咧，佢係讀理科。然後咧表現標青，國家揀咗佢，中學生啊揀咗佢，的佢去德國啊，即刻入大學啊，一跳跳入大學裏邊。然後咧佢好短時間之後攞咗博士，跟住即刻去美國，跟住楊振寧，跟住再飆出嚟啦。然後已經去到諾貝爾級數嘅一個科學家啦。咁樣佢最大嘅轉折點一樣嘢咧，就係佢由物理咧。注重數學，佢見到一個大師咧，研究一樣嘢古怪嘅嘢，佢就整個一樣嘢就係由此 develop 啊。佢個老師研究咗咩古怪嘢咧，就開平方根，全部開平，不研究平方根，平方根根。咁啊，張九成咧諗到一樣嘢就係。二乘二等於四，仲有咩乘咩嘢係等於四嘅？你知唔知啊？ 唔知。 負二乘負二等於四。 哦，呢、這個就中學生都識啦，呢、這個就 是。就係冇人識。佢就係咁樣呢樣嘢咧，由一個道理咧，因為佢文史哲。讀得多啊，佢即刻反應啊，陰陽啊，講陰陽理論，講陰陽理論，任何嘢有陰陽，任何嘢有正負極嘅，任何嘢有正負正負極嘅，然後佢諗一條陽一條嘢，即係譬如啲光纖嘢咧，一條線啊去左邊嘅，另一條線啊去右邊，佢諗翻一條轉頭，所以咧佢搞絕緣體咧，一層好薄嘅膜咧。已經有兩條線啦，一條去嗰邊，一條去翻轉頭。傳速個速度咧加倍，大量加倍。 哦、 然後咧就做到五 G 啊。 哦 就咁研究出嚟、 哦。 就因為負二乘負二等於四，就係有陰陽理論，佢有一個正負極理論出嚟。就一個人咧，佢嘅基礎係文史哲基礎啦。到佢見到個老師研究呢、這個。開平方根嗰樣嘢之後咧，佢就諗起一樣嘢，任何嘢都可以都有正負極同埋陰陽嗰個理論。負二乘負二等於四。你條線去嘅時候咧，又要諗翻條線翻翻轉頭。咁你嘅傳輸量係大好多好多。5G 就咁樣出現。咁樣佢研究個絕緣體，研究個絕緣體之後咧。就解決咗個問題之後咧，華為就有五 G 嘅機會。 哦，咁即係話呢個就其實就係佢發明出嚟嘅。 佢搞五 G 啊嘛，咁樣華為就而家就國家頒個一等功獎俾佢啦，有五個人啦，五個人啦，嗰、那個級數咧就係馬雲啊、馬化騰嗰個級數嘅人嚟嘅、五個人啦，其中一個係佢。佢頒獎嘅時候咧，有現場有人睇到，就係、是、冇。郭文貴見喺度，知道其中一個係佢。四個咧好大好出名， 但係佢唔出名， 抵唔出名。 而家就出名啦，而家 就留意到呢個人。然後郭文貴見咗佢三次。研究呢個人，知道人唔會自殺死。唔會自殺死。而家爆出嚟，爆郭文嗰個張酒正嘅上線係邊個？就係北京前大學校長。佢要佢翻。翻北京，佢唔肯翻。而家佢兩頭，而家呢個人啊，好點解要咁樣會死咧？就係佢兩邊都唔掂。北京又要呢個人、，FBI 又追緊佢。兩邊壓佢，因為佢搞呢、這個這個投資公司咧，好多嘢係偷翻嚟噶嘛。 你問邊個？好多嘢偷翻嚟、 啊，因為佢係最頂級嗰個人嚟噶嘛。 OK， 咁原來你已經解釋得曬清楚噶啦。 咁樣佢係因為 FBI 揾緊佢啦嘛。北京又要人啊，要佢翻嚟。佢又兩頭即係兩難局面之中啊。 咁樣就係咪王健個道理一樣咧？就知得太多啦，或者做得太多嘢啦，終於要整死佢啦咁啊！咁樣張秋盛佢有幾條片咧，就係、是、都係好講向啲普羅大眾咧講高科技嘅嘢，最新科技 科普。 佢又同蘇豪嗰個潘石屹就講過一次對談過一次嘅。佢就係講重複翻嗰樣嘢，就係話呢個世界末日。我哋想落亞方舟，帶咩想落亞方舟？佢呢個課係Stanford 大學嘅一課嚟噶。有一個課程係讀呢樣嘢嘅，佢教嘅。就個個人要講啊。你帶咩想落亞方舟啊？你一要走啊！你一要喺世界最後嘅時候要走，你帶咩想走？佢講一樣嘢最近要就係陰陽，乜都要一套陰陽。動物帶兩隻，一隻黐一隻乸，任何嘢帶兩隻。點解一樣嘢咧？就係、是、帶任何嘢都好啦，你要複製翻，全部可以複製翻嘅。即係話你將來未來世界嘅時候咧，你做翻個世界出嚟。每样嘢带两样，带两正负正负阴阳嘅带晒。咁样你去到未来世界或者另一个世界咧，复制翻，咁样咧世界末日之后咧，仲有个新机会，仲有机会复制。 咁唔系，咁呢个都喺圣经入边都提到嘅。 系啊，所以佢就叫学生做呢样嘢，研究呢样嘢，讲呢样嘢出嚟。你带一样嘢走，复制翻出嚟。咁呢個就係佢嘅人生嘅理論，人生嘅哲學啊！咁我呢樣嘢影響可以影響大家嘅，大家你諗下，即係你屋企掉任何嘢都要掉一樣嘢咧，就可以複製翻嘅。將來咧掉咗之後咧，可以 揾翻。咁呢個日常嘅應用咧就好複雜嘅，咩叫陰陽咁樣係嘛？點界定翻呢個就唔係話。即係咁一個機械化方法嚟嘅，但係我諗相信呢個人本身咧，佢都係個人非常之有創意嘅啦，即係可以有觸類旁通咁樣。 佢創意就嚟自佢讀好多即係啲閒書啊嘛，讀好多閒書。呢個世界最戇居嘅人，成日話科學家唔好讀啲閒書，就專研究科學。呢、這個就是錯啦，好教慣。因為你咁樣咧，永遠唔會死咕咕咁樣就咁諗死你嘅真 係。冇噶，呢、這個你 Steve Jobs 有講過啦。佢話呢個世界咩係創意啊？其實個創意就係將一啲原有嘅嘢，將佢排列就重新做過。 係啦，呢、這個就係張秋盛講嘅嘢啦，都係講呢樣嘢。張秋盛仲講一樣嘢，最高原則就係美啊，越定越靚。美就係最撚尾嘅解決問題嘅方法嚟。這個真的很重要，所以變成呢，這個就是世界上全部的家長只是逼個仔女讀做理工科這樣。 不是，現在不是逼理工科的，你又不要這麼即我們小時候都有的，現在就什麼呢？前幾年就是應該是金融啦，即係在我哋之前八十年代 MBA 啦，咁而家就唔係啊，而家都其實都唔係好知道要做咩，但係淨係知道要學普通話啫。OK， 咁咧就我相信咧就呢、這個張秋盛呢個情即係新聞咧，好奇怪咧，我就睇咗好多英文嘅報道嘅，但係就唔係好深入嘅，全部都即係甚至點解釋嗰人都即係比較少啊。但是我相信这个事件本身都是很轰动在、国际级的物理学界的。 是很轰动。 反而现在听阿木叔说那个内幕消息多数都在中国那边来 的。是啊，内幕消息那边来的。很多片的，现在都很多片的。 我相信呢就他这个死呢就跟华为这件事应该有直接关系。 直接关系。因为现在世界全部搞 5G 嘛。现在点他去到这么高层次那里。只是他的靠就是他的，现在就 即是中国啦，你说中国靠就是他的， 就是变成呢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人翻定不翻呢、留在大学里面，留在斯坦福里面。 但是那天都不止這件事，那天還在應該荷蘭那裡就有個精明，就是那些 精明 有火燭嘛， 那裡是賣，等於逼他賣一樣東西給他中國複製做晶片而已，這個 晶片，晶片，但是我又不覺得說這些東西都是美國佬做的，我覺得美國佬就不是，但是我自己那個初步的估計就是，即在中國裡面都有一些人就反對那個即係現政府啦嚇，咁呢班都有相當大嘅勢力嘅。 而家有個講法咧，好多好多個講法，因為即係就算孟晚舟嘅講法都好多啊，關於甚至有人孟晚舟即係唔準孟晚舟講嘢。 係係啊，咁呢個就好肯定 嘅其中一個嘢，因為你越留得耐咧，你越一定 越多嘢爆出嚟，係嘛？ 你唔知佢會唔會好似阿邊個何志平咁口密噶嘛？死都唔爆，慢慢即係佢爆出嚟啫。咁你跟住，喂，即係個政府可能好尷尬噶嘛？ 尷尬噶嘛？即係即係，就算孟晚舟自己會本身啲諗唔搞唔清楚，係嘛？即係變成好多嘢好複雜嘅。即係總之呢件事咧，就係有趣到，即係好多嘢有趣得嚟咧，係即係就是、太多嘢講，我亦都要我哋仲俾要就抄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啊林正非個嗰個婚姻關係咧，嗰個表咧又有趣嘅喎，佢有即係有另外個有即係另外啲仔女嘅喎，啊咁另外幾多個另外一個女咧就係、是、 廿幾歲嘅， 廿幾歲嗰、那個又要出風頭喎，嗰、那個要。參加 debit down 喎， 即係嗰啲處女嘅呢個咩啊？ 社交 社交舞社交 舞會啊 舞會啊 啊咁樣咧，佢又要去向另一條線行另一種線喎，佢唔係去科技界度行先，去社交界度行先喎，走上流社會嚟先喎。然後咧就你大家諗住咧呢個人咧就將來會做華為嘅重要工一個重要職位喎，又要分一份增加喎。是吧，這條線都好看的，這條線真的 沒有的，那你現在這些你又不要看得那麼表面的，他被這些這樣他出席這個即是識人咯，一個 networking 的 networking 的、啊、因為呢你很簡單，你一去到最頂級的那個級數呢就是識的王子啊達官貴， 那時候不是有個俄羅斯的女特務、女特工就想做這件事、想識的哈利王子 想咁你諗下，誒，譬如話英國咁樣，佢嗰、那個儘管佢嗰、那個經濟實力而家都係好，即係喺歐洲二線啦。但係佢皇室人員始終嗰個網絡係相當之強， 係啊， 即係好多人都想識佢哋。咁你哋識到佢咧，你又識到佢好多好想識佢嘅人， 啊，識到做生意嘅人， 識做生意 share 啲嘢啊。 呢個咧，呢個例子咧，早年咧，阿梅度哥嘅前妻阿鄧文迪已經做過啦。 因為就係咁咧，你一有啲嘢咧，就要同高層同高層傾先得噶嘛。 係啊，係啊。唔係㗎，我覺得成日你做到咩就係你身邊識咩朋友啫嘛、啊。你個人如果喂你就算好叻，但你身邊嘅朋友全部都係嗰啲好平庸嘅人咧，其實你係唔係好做到嘢嘅啊？當然有例外咧，但係一般嚟講就係咧物以類聚，你叻嘅人咧就會同啲叻嘅人咧就黐埋一齊。 係啊，幾年前有出電影叫《嬌子會》啊，你知道啦、即係啲劍橋牛津大學啲裏邊啲最頂級嘅、即係嗰啲即係啲最尖端分子嗰啲、即係老豆銀行家啦，老豆係做官啊，咩首即係嗰啲嗰種級數首歌啦，官二代、富二代嗰啲有個會玩埋一齊，就講啲人玩埋一齊啲人，喂，其實都冇嘢啊，就係、是、要通消息同埋一定嘅咧，你將來就揾工作啊，都係用都 係。所以你譬如話，點解而家啲父母咧，嗰啲即係比較野心啲父母，佢哋好即係谷啲仔女入名校咧，就唔係話 啲讀書唔係讀書， 讀書嘅問題係話你身邊識。咁譬如你哈佛咁樣，都唔係個讀書叻㗎，因為你大一入親去嗰啲，全部都即係有一部分咧就非富則貴㗎嘛。啊，嗰啲人未必讀書啊，但係你識到啲人咧。將來咧就可以係咩咯？拍我哋，因為我前一排我做過一個即係一週時都做一節咧，就講呢個問題，就係而家喺沙利喺呢個土耳其嗰個伊斯坦堡沙利亞白領小官被殺嗰個記者個叔咧，就做呢樣嘢嘅。佢咧好簡單啫，佢讀書啊，佢識到個沙利亞白王子喎，咁佢真係諗到條橋就係嗰條王子就想買車。 他有另一個朋友就做車的，他是做 Booker， 咁我攞第一桶金，跟住佢都唔讀大學，佢就係諗到條橋就係我識咩人去做呢、這個即係、就是、經紀咧，即、就、係、是、中間啲中介啊，咁已經發個發到豬蹄咁 啊，豬蹄啦，係啦。 嗱，你聽落去就好簡單，但係呢樣嘢好巧妙。其一就係咧，一個廿零歲嘅僆仔，你點樣去好信好快好快咁，即係人哋叫你咩，你即刻可以揾到另一個同佢 match 咧？呢、這個係有巧妙嘅。 係。 其二咧就係你其貌不揚，呢、這個人好得意啦，五尺高少少嘅，200多磅嘅，個樣又唔係靚仔。咁但係見親人個個都即係可以同佢 溝通啊， 溝通到啊。咁啊呢啲又唔係普通人嚟嘅嚇，即係我哋自己間唔中一都識一兩個係咁樣嘅。咁呢啲人就好容易做生意嘅，就係、是。他自己冇咩本錢嘅，佢就係一樣嘢就係、是，哦，你想要做呢樣嘢，我就做 matching 嚇、啊，做個咩？ 有句商場俗語就話讀識嘢不如識人， 梗係，呢、這個梗係啱，同我啱啦， 識嘢不如識人。 唔係，但問題咧就係人哋信唔信你啫，呢個問題啦。其實咧就如果譬如你做嗰啲沙利阿拉伯嗰啲生意都難嘅，都唔係易做嘅。第二個咧就係日本人啦。即係特別係人哋風光，即係日本風光嘅時候咧，如果你即係做到好強嗰個日本嗰個商業嘅關係咧，其實做一世嘅。香港有幾個啦，Panasonic， 邊個啊？蒙文偉好似。 蒙文偉啲 係啊係啊，咪、做成世咯。 做成世。 做成世 冇簽合約，從來冇簽合約㗎。係 啊， 從來冇簽合約㗎、啊，做成世㗎啦。 做成世㗎，淨係一 個客啫。 一個 brand 啫。 一個 brand 一個客。 咁你譬如話未簽，唔係未簽啊，即係最近呢個啊邊個即係死咗嗰個啦嚇，即係個超級市場嗰度咧，佢咪話即係佢日本最黴嗰陣時，佢咪即係肯同佢攞貨啊嘛。咁人哋一次過咁，以後都俾你㗎啦。 係啊， 咁所以佢即係呢個其實就好講一個人咧，即係佢點樣去處理嗰個人際關係咯。咁呢個亦都唔係話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就係唔係你 IQ 高唔高嘅問題啊？就係你對人啊，人與人之間你點樣去閱讀一個其他人嗰個能力，而且要快喎，即係唔係話誒我識咗你好耐我先了解你，而係話你一識個人可能講緊即係幾個鐘頭，你已經 read him like a book 啊！ 嗰啲之前嚟話人讀 MBA 讀咩啦？ 係啊， 要讀書，要讀小説，喂，《水滸傳》有教你噶啦，大佬。 係啊。 三國演義有教啦，三 國全部呢啲喺曬我哋啲 紅樓夢 啦，文學嘅 紅樓夢都有教啦。你點解唔讀先得噶？點解你做你唔去讀啫？一定要去讀噶嘛？ 係啊， 人際關係啊嘛，呢啲道理啊嘛。 同埋咧，另外一個啱啱少時間好短時間講講呢個咧，就係、是、譬如話咧，有一個人好著名嘅就是、Peter Thiel 啊，Thiel， 佢大學嗰陣時唔係讀工商管理，佢讀。其中一課讀文學，佢一個好法國好出名嘅文學嘅理論家，就走去教佢讀一堂，即係讀嗰個 course。佢就話咩咧？有所謂呢個 mimetic desire， 就係我哋嗰個慾望咧，唔係嚟自我哋自己本身慾望，係人哋有咩慾望嘅時候咧，我哋就即係投射喺自己身上嘅。咁佢用呢個概念咧，即係當其時 Facebook 一出嘅時候咧，佢即刻擺錢入去 Facebook。佢覺得原來呢樣嘢本身咧就係成就咗所謂我哋嗰個面咩？ 嗱，呢樣嘢就咁樣啦。而家咧，人咁中意某啲名牌、某啲嘢咧，係受人影響啊嘛。佢唔係自己中意啊嘛。 因為人哋中意咗之後，你自己都中意咧，就形成咗一個即係所謂嗰、那個即係大家有共鳴啊，嚇，形成咗個網絡啊。咁佢就憑呢樣嘢，佢投資咗 Facebook， 咁而家就係、是、即係。 而家報紙成日講某隻街係New York 嘅唐人街嘅女人賣嗰隻嘢，喂，通街而家通街個個咧搶呢隻嘢，屌！你咁見都未見過呢嘢，你搶想買一份，人哋講啊，你又搶啦嘛，就係人哋慾望變成你嘅慾望，係 啊，咁呢個喺一個法國好出名嘅文學理論家入邊咧，佢就成本書寫呢樣嘢， 係啦，所以呢樣嘢咧，譬如你唔讀啲文學書，你咪徹底你唔知道呢樣嘢啦。 啊，咁個教訓就係咧，你讀書唔好讀得太專門，即係你要喺自己嗰個領域以外嘅知識入邊咧，你要盡量去。即係去理解一下，係嘛？好，我第一節就結束，我哋第二節就翻嚟啊。